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闽宁镇》在全国上映，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仪式。《闽宁镇》讲述了在宁夏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来自西海固贫困地区的移民和宁夏当地干部以及福建援宁干部团结一心、肝胆相照，在贺兰山下的戈壁滩艰难建起闽宁镇的感人故事。讲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创作历程的电影《火星之歌》昨天在房山开机，讲述青年曹火星创作的艰难历程和家国情仇的历史故事。电影《狗十三》今天上映，这是曹保平导演的作品，用极其生活化的方式描摹出一个十几岁女孩几年内成长的历程，浓缩了人生从童年到成年最残酷的变化历程。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龙猫》将于本月14号在国内大荧幕上映，片中憨态可掬的龙猫、天马行空的猫巴士，让许多观众的心都跟着回到了童年，非常治愈。本月14号上映的 DC 影片《网络迷踪》在 DC 迷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影片的画面从头到尾都是由各种电子屏幕组成的，包括电脑桌面、手机屏幕、监控镜头等。片中心急如焚的父亲大卫通过这些电子设备抽丝剥茧地寻找失踪的女儿。奇幻武侠电影《武林怪兽》将于本月21号上映。《武林怪兽》是一部拥有众多明星客串的合家欢电影，由古天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王太利、周冬雨、吴越、潘斌龙、孔连顺、方中信等明星出演。由葛优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将于本月29号上映。这部新片有点类似好莱坞喜剧《宿醉》，讲的是几个男人断片后开始的一段冒险旅程。由黄觉、汤唯主演的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本月3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这部作品曾在戛纳电影节上有着不俗的表现。片中导演毕赣依然延续使用了超长镜头，不过这次的长镜头长达1个小时，而且还是 3D 版本。第76届金球奖昨天公布提名名单，在电影奖项方面，克里斯蒂安·贝尔的新作《副总统》以6项提名领跑，布莱德利·库珀的导演处女作《一个明星的诞生》与彼得·法拉利导演的《绿皮书》都获得了5项提名，新《欢乐满人间》、《黑色党徒》和《宠儿》以4项提名紧随其后。此外，漫威的《黑豹》也获得了3项提名。第76届金球奖将于明年1月6号颁奖。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5。0108553055，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四点有戏是每个周五巅峰会啊，所以呢，身边还有一位， 我是贺林，大家好， 欢迎贺林。今天巅峰会，说的还是热门电影，今天该说哪一出了？这个今天说四点有戏在巅峰会当中说的呀。也跟水有关系啊！ 啊，是是是，对，我这上节目之前赶紧喝好几口水， 听着就更冷了。 他喝的是热水， 喝点热水行。不是，咱说的这水可不是热水， 咱说的是汪洋大海啊！ 汪洋大海 啊！一说这个，应该起的是这个范儿吧。据说他们家的都是这个范儿，是吧？ 这个 壮阔的， 这一下子就是成为了这个单田芳先生经典评书的这么一段背景音乐啊。这个《白眉大侠》当中有辽东六老啊，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白条10万锤。 嚯！ 怎么样？这俩加一起能拼一海王吗？ 专业专业。 不是，走错屋了， 换频道了。 是吧？ 你再重复一下，我刚才听的不是很仔细。 翻江海马上军役， 上军役， 浪里白条10万锤， 浪里白条10万锤。 对，这俩基本上在《白眉大侠》当中是打酱油的啊。但是我觉得啊，这还是在 DC 宇宙当中，要是来了，能跟这个海王能拼一拼。 我的妈呀！ 画风陡变是吧？ 可以。 我跟你说，这家公司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 海马上军役，浪里白条。 你真找准了，你找赵亮啊！ 想要打入我们中国市。 市场的话，就是跟我们中国的英雄结合一下。 哎，中国有一位超级英雄是吧？话说在八七六的直播间里。哎呀，这个赵亮是不得了。刚才这一段是给海王啊，今天上映的这部热门电影， 哎， 做了一个大宣传。这海王这个，我每次听这名字的时候，一开始不习惯吗？ 嗯， 我老想着说那金尊，后来想不对 啊， 跟喝酒没关系 啊。海王金尊呐，好家伙！ 哎，这个海王真的是好长时间不见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我们听那段音乐的时候，我说该是那个范儿，那个范儿是他们家的范儿，叫 DC 范儿，是吧？ 嗯。 啊，这 DC 的宇宙当中的英雄一出来，就是刚才那段音乐，那叫他们的，那叫正义联盟吧？ 正义联盟， 正义联盟。 对， 你看这个就生疏了啊，这业务很生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另外一个联盟太热闹了， 老出新片儿， 对吧？ 哎， 对了啊。这个漫威啊，这些年的势头实在是太猛了，是吧？ 嗯嗯， 这个搞的这个大车联盟啊，就是这个 DC 是吧？大车嘛， 大车 什么 车太大呀？ 撑啊， 大车它拉不动啊，是吧？因为它这个要说船小好掉头，是吧？这大车这么多年来，上一部是蛇一部，除了这个神奇女侠，口碑还是不错， 对， 但是它仍然是在自己的给自己设了一套。是吧？因为他这个整体 三套车嘛， 越说越跑得越远啊。因为他整体的风格就是特别的凝重，是吧？ 嗯。 这搞得说跟今天漫威营造出来这种娱乐风格呀，就是确实是不同的风格。但是你说今天的观众看电影老看那么难受的，是吧？看这么压抑的，他从风格上他就是吃亏，就属于、啊、 对对对，就是人家四两啊，拨你千斤。是吧？你就搞得再深刻没有用啊！ 嗯 啊，特别是这种超级英雄电影，你看两个牌子，一个牌子是金字招牌，另外一个牌子呢，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就有点冤枉的意思， 哎 啊，特委屈。 这关键是啊，他这种风格本来他就不讨巧，就不好拍。 嗯、 咱不是说你深刻没用，他问题是他也深刻不下去， 哎呦， 是吧？他也正经不起来。 哎呀， 他这两年尤其有一些电影，他发现漫威那边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是吧？ 啊， 自己这冷的都快冻上了，他就是特别想这个借鉴一下漫威的风格，还学不到家，所以就闹得四不像了。 这今天带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啊。 所以你看是吧， 你是不打算去电影院看了吧？ 这一次的这个海王咱不知道这什么范儿呢，为什么这个呼声这么高啊？其实在海王之前，这个正义联盟那部电影大家这个 正义联盟真的是票房和口碑都非常差。 对，其实在那之前这个神奇女侠口碑很好，对吧？ 那时候都觉得转折了， 哎，就 结果转折了， 嗨，都一字啊。 哎，那个今天为什么说的这么热闹这个话题，因为海王就在今天，其实是昨天晚上12点，昨天开始已经有很多点映场了， 对， 好多人可能看过了，首映式据说特别浩大， 嗯， 今天开始正式上映在中国，这个还真是得大书特书一笔。为什么说这个在中国上映这么大的事儿呢？因为它比美国上映时间整整提前了2周， 嗯， 比美国还早呢， 比美国早， 对， 美国粉丝们就是伸着脖子老等呢，啊，这边已经开始了。 对，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呼声很高，好像这个口碑也不错啊。现在口碑， 我跟你说，我刚才我这个，大家如果今天看到推送的话，如果你能看得到啊，推送不知道有没有到达。 嗯， 这个如果你能看得到，标题前面这行字是我刚刚加的，就是目前评分是8.4分。刚刚看的新鲜出炉的豆瓣评分， 嗯， 我说的都不是猫眼啊， 哦、刚刚今天这连一天都不到。 对、 哦， 我说的不是猫眼，也不是那个淘票票评分， 嗯， 说的是正儿八经豆瓣评分，8.4分，不得了吧？ 哎， 你见过 DC 有这么高的分吗？ 对， 这是所以人家怎么讲，叫这回海王要打一次翻身仗， 嗯， 是不是要给这个海DC 要提士气了啊、 哎！这个也是我们期待的啊，因为如果没有很好的对手在这儿激励呢，漫威他可能慢慢的也就骄傲了，是吧？ 哎呦喂，四年有戏哎！ 是站在哪一边的？ 对，你就希望的是吧？希望有人就拿小鞭一直在鞭策他。 哦，那咱们就等着越看越好看，两边都越来越好。 我跟赵亮俩人啊，在这几年当中啊，就这个漫威这个事情啊，吵过好多回了，是吧？ 嗯。 基本上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啊。 嗯。 那还叫吵啊？ 对，炒作嘛。 啊啊啊！ 哎，就这事儿说了很多次了， 嗯， 所以我特别想听听新鲜的声音。贺林 啊， 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从漫威宇宙电影诞生以来， 嗯， 看过多少部了？ 多少部那个数量是没数过，但咱们就数一数， 说说名字呗。啊，看过哪些？ 钢铁侠。 钢铁侠。 我最喜欢的就是钢铁侠。 哦。 多金嘛，嗯。 但是那个 不仅多金还多铁，是 吧？多铁这个，嗯。 钢铁侠嘛。 然后，但是我觉得蜘蛛侠能算吗？ 蜘蛛侠算，没问题，算了啊。 嗯， 这应该算，嗯， 是算还是算了呀？ 复联这还是一下子看了好，就是 复联的 大家集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下子看的超级英雄比较多。 嗯， 哦，他把这个这么算 啊？ 好吧， 就一下子看了好几个人嘛。嗯，然后嗯，哎呀，我其实我特别小白， 我举例子啊，雷神看过吗？ 雷神看过 啊， 嗯， 无敌浩克、绿巨人。 看过， 嗯，蚁人， 哎，蚁人好像没看过， 蚁人没看过， 嗯， 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看过， 奇异博士他喜欢的演员，肯定是， 哎，为什么知道呀？ 哎呀，女生对那个没有抗拒， 那显得我特别没有个性， 我的天哪， 被发现了。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今年黑豹， 对， 黑豹，这两天在播稿子的时候还发现，在那个金球奖的提名上得了3项提名，就看看。 对，这回说不得了。 对，一月份的 说是超级英雄电影，就是第一回啊。 嗯，哎呀， 从来金球和奥斯卡都看不上， 马上下个月就要开奖了，咱们看他那个成绩怎么样吧。 然后这些说的都是漫威的一堆，是吧？ 嗯。 赵亮平时看漫威，应该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就是他也不能免俗，漫威肯定是最多的。漫威现在到现在为止，漫威电影是20多部 啊，对啊， 20多部了。 我正在准备漫威的评书啊。以后就叫微评或者慢书， 这是个什么混搭法？ 你没听吗？ 这是一蹭热点的方式。 现场能不能即兴的马上跟 我 们？ 我这刚才两个人物都给你端出来了吧？ 刚才是一稀的， 一稀的， 对对 对， 一会儿再漫威的啊， 超级英雄的这个评书嘛，是吧？ 漫威电影大家一说就是大家都看的比较多了， 嗯 啊，就一提就是漫威，好像一说超级英雄就除了漫威没别的了。其实 DC 啊 ，DC 跟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就是 早的多得多，深的多得多。 DC 很行的时候，漫威是很不行的。 还不知道漫威呢。 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他会这么的，就是虽然他已经是很有名气了，但是你看在蜘蛛侠这个问题上，是吧？他就做得很尴尬，因为当年他是把这个版权呢卖给人家索尼， 当年砸锅卖铁不行，得卖出去。 当年实力不行吗？ 他卖了好多好多的角色，可能比较有名的蜘蛛侠哈，据说有好几百个呢。人家索尼公司有神奇四侠也卖出去了， X 战警 对，都是出去了嘛， 全是卖给别人。 对，然后这 时候孩子多了没法养啊， 以至于到后来他这个逐渐火了之后，他再想用这些人物的时候，你再想买回来，哎，那就不是那价了， 对， 是吧？ 这说的是漫威啊，你看 DC， 我刚才说跟咱们的感情。那个缘分那早得多得多，什么时期 啊？ 我小时候， 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咱们就引进了不少关于 DC 英雄的电影。 对对， 那个时候不叫超级英雄电影， 嗯， 那个时候就知道有叫超人。 超人啊， 对，超人好几部嘛， 嗯， 后来还有女超人，我上次跟你们说了 啊， 还有这超人什么一家子，不是后来那个超人 总动 员，不是那个，不是那动画片，包括还有什么？就是我们 蝙蝠侠， 对， 神奇女侠， 就是神女侠就厚了，很靠后。 是吗？反正我看的时候， 对，你小时候 这两年了， 这两年也是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看的蝙蝠侠，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集施瓦辛格演了一个 是反派 冰封侠，不是那个冰封侠是咱们那个，就是冰冻人， 冷冻的，对。 冰冻人， 冰冻人， 我还以为他给海尔兄弟代言呢，那时候是吧？后来发现不是， 嗨， 他真会中西结合哎。 就是你知道，连他说啊，连这个施瓦辛格都去，你看那时候蝙蝠侠多火， 对，非常非常， 而且乔治克鲁尼可是演过蝙蝠侠的， 哎，对了对了对。 再往后，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蝙蝠侠就是诺兰的蝙蝠侠， 对， 那是非常厉害。 其实如果你说这个名气来讲的话，就除了这些年什么钢铁侠、美国队长啊，这有名了，他们刚来之前有几个人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有钢铁侠、有美国队长存在，是吧？ 是， 那都是新朋友。 对，真的是哈、啊。你要说名气或者这个持久度啊，这个元老级别的啊，老前辈，武林界的老前辈，超级英雄界的老前辈，是吧？虽然在不同的宇宙嘛，是吧？还是蝙蝠侠和超人，尤其是超人、啊， 中国观众缘最好的， 最熟悉的啊。 对，但是你看，后来这有了这个超级英雄电影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就变了弯了。 嗯， 就是其实啊，一方面来解释就是起步太晚了。 嗯， 拥有这 IP 早啊，中国人熟悉早，但是一旦到了新时期制作那个超级英雄电影这个系列的时候，打造这个宇宙的时候、DC 晚了整整5年。 对， 没 有适应今天的人们的这个观影的这种需求，是吧？ 对， 而且你看漫威总是出一部两部，它有很多的续作，但是 DC 好像就不太会趁热打铁，拍一部有时候就停个几年。 然后 对对对，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 是， 你说他拍不停几年，为什么？他那一部出来那个响动太小了。 对。就是还是说你的某一步你这个开始，比如说就超人吧，他老想挂着前面那些事儿，是吧？其实就应该推倒重来，对吧？ 嗯， 你这个你白眉大侠说完了，你龙虎风云会 又来了， 龙虎风云会咱就说龙虎风云会前面那些生了死了都不算了，你就应该学这个漫威，就干脆一点，是吧？你管他漫画怎么画呢，是吧？哎，你就是重新写这故事，拿来一个重新借鉴这个漫画里边的精髓，咱就重新编一故事。我觉得他就是还是想抱着此前的这些DC 获得这些成绩啊，是吧？老想躺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功劳簿上， 成绩簿上 啊，老是不想下来啊。你越不想下来，那观众越抛弃你，是吧？ 对，这样对于新的观众也会比较友好一些。就是我没有看前面的，但是我看了这新的一部，我一下子就能就是能看懂。 今天这系列电影尤其是这样， 哎， 像咱们在周末说这系列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就你老想着说我得全。我得都葫芦上，这一下就完蛋了。你别人看的什么，就是新进来的观众特别多。这些观众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一步让我看懂了。 哎， 你千万别给我留什么，是吧？上面一个扣，下面一个悬念的。哎，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次刚刚到来的海王，这海王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一说的，因为他跟其他英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就跟在漫威里面我们说的一堆英雄啊，这都是地球人特别多啊，但是也有外星来的。哎，其中有一个就是也不是外星来的，他也不是地球人啊，他属于另外一个宇宙了。这是神一样的人物。 对， 哎，谁呢？漫威里面叫雷神。这个 DC 里边这人就是海王。哎，这个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海王这个身世啊，其实也跟雷神有相似之处。这样啊，我们听着海王的预告片，我们来听一听，看能不能先在观影之前抓住什么样的线索。 My parents were from different worlds. They made me what I am. A son of the seas. A son of the land.I am the protector of the deep. A war is coming to the surface,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is war is for you to take your rightful place as king. Oh, no. If you're the next true king, we're doomed. In this trident. 海王，这是刚才预告片里边有那么几点啊，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您听到 他有这个兄弟，是吧？他还有就是说到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这个是科幻迷们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老是链接这个亚特兰蒂斯叫沉默的大陆啊。 对 啊，那个时候老是说在咱们这个文明之前有亚特兰蒂斯文明啊，传说当中那个多宏伟，科技多发达。这个他就采取了一个，他说这个沉默的亚特兰蒂斯是这个海王他们家 啊，老家 老家，那就是他祖上啊在这儿，但是呢他们是生活在海底的。结果呢他有一兄弟，他你看这个他有一兄弟，你马上就能想到。你马上就能想到雷神他兄弟， 是 吧？ 对， 不是雷神他兄弟这个事儿得有个插曲说一句， 怎么了？ 那个他们那个漫威的制作方说他就是死了， 哦， 说他不能再活过来了。 哎呦，抖森不可能在复联四当中出现了，是吧？ 哎， 啊， 这洛基就这么就完了，就走了啊。这说的是雷神，对比起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海王的这个他的身世啊，他的家世，他这兄弟啊也不省心，说这海王啊，他当初他是个什么身世来的？他是这个叫海底之国亚特兰蒂斯的女王啊，和这个美国的一个港口的灯塔看守人的私生子。 哟嚯，这费劲啊！ 混血。 但是这个混的还比较，就是混了人类 人神 和他们亚特兰蒂斯这个血统啊。 嗯， 那从小就各种超能力，但是有一个事情，好像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反正不知道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啊，让他们觉得这个不能留。哎，你知道这个都有这讲究啊。 哎， 你跟你看那个《延禧攻略》啊， 啊， 当中也说，对对对， 大肉球， 说你不祥之兆，然后把他给遗弃了。后来他就地球上长大嘛，不是在这个陆地上长大嘛， 陆地上长大。 然后后来呢，又哎，他一直心心念着说有一兄弟啊，他特别想的兄弟，见了之后才发现这兄弟， 不省心。 哎，这兄弟就是要他命的兄弟，兄弟根本就不愿意他再回来啊，你回来就是夺我王位啊。后来跟兄弟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在这之后他就是。成为了亚特兰蒂斯的叫国王，人家有一个名字啊，叫掌管七海， 掌管七海， 哎，你知道毒液怎么宣传的吗？毒遍全球，这个DC 叫掌管七海， 掌管七海， 而且拿到了一个插

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的上地路段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的出京方向，以及京哈高速后凤桥到王四营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33，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陈鹤林， 三个人来了，肯定是周五的巅峰会。今天的巅峰会，我们的主题是说一说刚刚到来的电影《海王》。从《海王》我们来看看这个 DC 宇宙。我这么说的是很心虚，因为我刚刚看到新消息啊，这 DC 宇宙不让叫 DC 宇宙， 叫什么呀？ 也不让叫原来那个最土的名字，叫 DC 扩展宇宙，都不叫啊，叫 DC 世界。啊 ，Worlds of DC， 世界，DC 世界，宇宙这个、 其实宇宙还是更大是吧？ 应该是吧？ 对 呀、 啊， DC 世界啊，和这个漫威之间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啊，关于这两边的粉丝、都不想得罪的话，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电影的制作方应该在这些年当中，他们的影片的较量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我跟赵亮开玩笑说，我说你看啊，这个美国这个商业的手段，它老是这样的，两家，哎，一家姓 K， 一家姓 M 啊， 姓 K 啊，开封菜嘛， 嗨、啊， 是吧？ 对， 总是这样的，两家得打， 哎、 是得有制衡嘛， 对，一个开封菜，一个马小， 嘛， 对吧？一个马小啊， 啊是吧？那开封菜得是什么样的菜呢？我想想啊，胡辣汤， 胡辣汤啊。 所以其实你看到 DC 和漫威的这个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它往往就像是两家那个啊快餐店，你推出什么我就推出什么， 对， 你那边有一个什么形象我这边就有相应的形象， 而且呢这个故事这个人设都有类似之处， 都有类似的， 这个呀其实大家去吐槽呢也很正常，你比如说首先咱们说他这个商战啊，这二者的商战，海王这次势头很猛，但是漫威绝不会坐看你这个人气腾腾的这个升高， 那怎么着？他还有新办法吗？ 当然有啊，他也要适时的推出自己的下一个品牌。 我跟你说，张亮说的话，你肯定得这么听，他肯定不是说明年，但他这两天怎么了？ 这两天这谁来了呢？这个、 先是毒液在前头啊，毒液在前头先赌了一把， 对呀、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惊奇队长的预告片放出来了， 就在海王来的时候， 哎，人家放出第二支预告片，没准就是原来就一版，后来一看，哎，我再剪一版， 因为大家对那个复联三的那个最后那个情绪还没有解脱出来， 对， 这个时候惊奇队长哎，赶紧得上啊， 哎， 上预告片， 哎，这惊奇队长预告片一上来之后，哎呦，各种解读啊，就出现了很多。其实他第二预告片我看了，他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透露出的信息， 其实信息没有多一分， 没有太多的东西， 但是得必须赶紧放出来， 对， 得让你知道我在， 哎 有我， 我也有新动作了，别忘了我。 还有 就是 贺林他特别看爱看那种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的那个， 就 是会赛啊， 会赛啊， 开封会赛， 联盟， 那联盟系列，复联四的预告片就这几天， 哎，也要出来了， 马上新的啊， 所以 这个是等的人最多的， 这就是漫威阻击战，我跟你说啊，你这海王不是这个这浪头很猛吧，这是铺天盖地的翻江倒海的是吧？那我就一股子的，我 要盖过你是吧？ 化解你的这个力量啊， 所以我们说海王这回他是带着这样的就是。有包袱啊，有包袱，有沉重的包袱。另外，他还有一个就使命，就是要翻身嘛。所以我们就是叫他要打一个翻身仗。 是。 而我们刚刚看到的豆瓣评分，在一个小时之前还是8.4分。 嗯。 但是斯文马上就反驳了，他说：“我朋友都去看了啊，跟我说一般般啊， 一般般， 一般般。 哦”这个海王的故事你刚才说了跟这个谁啊、跟这个雷神有点像，可是漫威的惊奇队长你也别觉得就怎么着，漫威那惊奇队长很多人吐槽说跟那个绿灯侠又有点像， 绿灯侠 啊，跟这个 绿灯侠是 DC 的对啊、 哦、 哎呦你这还知道呢啊，跟这个 正义联盟里面出来了是吧， 是啊、这跟这个绿灯侠又很像，但是我觉得其实海王和这个雷神啊他们都像一个人，这他们肯定这个参考中国的角色了。 我好像隐约感觉到你要说谁是 谁呀、啊？就是我们著名的徐锦江老师。 对，说， 是吧？ 什么时候他们三位才能同框啊？老三位。 首先你说这个发型上是吧？跟那个徐锦江老师比，他们都是不如吧，是吧？都差着几筹吧，是吧？雷神这个头发是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对吧？海王这个头发那跟方便面似的，是吧？也不是，就是反正弄得埋埋汰汰的，也不如这徐锦江那个是吧？金毛狮王，你看人家那个是吧？漂亮，对吧？啊，然后这个长发飘飘的时候也是特别漂亮，对吧？但是这个你要说中国话呢，我觉得海王以后他可以开个买卖，对吧？你要知道海王、这个、 方便面， 海王没有。这个买卖，你听我怎么给你找啊？哎，都比你们那个都高级多了。 哎呦， 海王在演海王之前叫什么？叫马王嘛？ 马王， 对不对？全游戏当中， 全游戏马王。然后他还演过蛮王， 演过蛮王 嘛？ 对吧？ 蛮王柯南， 对，蛮王柯南。那个要不是演马王，他没有这么火，对吧？ 对， 蛮王柯南的时候，他其实基本 是借着这个马王的， 对，就算是特性演员吧，有点那个意思，是吧？ 嗯， 以后他在中国就应该开一个海马歌舞厅。 这 海王加马王了， 要不要王硕 以海洋为背景，都是那种梦幻的蓝色的底光背景，感觉还可以。 哎， 你同意了？ 我同意有什么用啊？谁给投资呀？ 你别说这些啊！你说的这三位，我们这就说两位吧啊！你刚才说了一个是这个海王，一个说的 雷神， 这两位，如果我们按女性视角来问问贺林啊，贺林同志。这两位更喜欢哪位？ 还是雷神吧。 对， 这确实啊， 确实 就是颜值控。 嗯， 其实海王啊，我们就说他是长得不太像是我们看到的欧美，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些人的长相。 对， 嗯， 对吧？因为人家生在夏威夷的， 他是宜家的， 姨家的孩子， 夏威夷他们姨家的， 对对，夏威夷家孩子， 所以他是好像不同血统的， 而就是他是有着叫 有亚特兰蒂斯、 印第安和波利尼西亚人血统，你看，所以 就是看起来反正比较狂野， 对。所以让他演这种角色其实合适了、 合适，对， 因为他稍微有一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这个波利尼西亚人我看啊，这就是夏威夷的原住民，而且他们的起源找不着、 哦、 就是比较模糊、啊、 你一说你看夏威夷、那个大溪地对吧、啊、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差不多那个人种、 对， 就是这些人你看他就跟那个大陆上的人是长得不一样， 而且你想啊，这个古代航海技术落后，那波利尼西亚他能够到这个太平洋群岛，本来那就是海王嘛，是不是？那除了海王谁能站这儿？ 海上的王者 是吧， 是，说不定古代、远古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点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你说找不到确切的起源、也是增加了一种神秘感，就像咱们刚刚提到这个亚特兰蒂斯给人的这种神秘感一样， 以后四点有戏就不叫巅峰会、叫琢磨会、 琢磨会、 对 对对、 琢磨点事儿出来、就别瞎琢磨了啊。刚才说这个海王这件事情呢，有朋友发言了，说那个海王啊让我想起了，这是圆舞曲说的啊，说海王让我想起了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柯林是一定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赵亮可能都是听人说的， 对对对 吧， 没有看过， 这是我看过的电视剧，美国电视剧、叫大西洋底来的人、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火到什么程度，那时候说那时候有大家选举啊，说那个投票，比如说你投那个谁是优秀员工对吧、假比这么说啊、工厂里然后投票念票、赵亮一票、贺林一票、麦克哈里斯一票啊，在中国就是火到这个程度，他的主人公就叫麦克哈里斯，那个这是他说了三十多年前的美国科幻电视剧，三十多年前嘛，我都觉得都更早了，这特别特别早，那个时候就讲从大西洋底来了一个就神秘的人一样的人、人一样的生物、但是 就跟人的外观长得是完全一样的， 对，它是科幻、 对，所以就是我们对于海底文明一直是有着幻想的，就是甭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就是海底这世界， 赵亮最大的幻想就是美人鱼哪儿呢啊，天天在那脸盆里看、 脸盆里可还行， 脸盆里能看出美人鱼来呀、 照着自己吗？ 哎呦天 哪，这个美人鱼就是我就说海的女儿对吧， 对， 这个是大家从小可能也都在读这样的作品、但是一旦出现在一个真人的这种电影当中，而且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视觉奇观冲击力很强，就像这次海王的预告片，我看到这个预告片也好，还是以前你看那个正义联盟里面也好，我记得正义联盟里面这个海王出场的时候，就是我他们出正义联盟海王出场应该是这个音乐吧，就是他救了那人之后， 对，你看 这怎么 这怎么样，海马歌舞厅里出来的 然后把酒瓶一摔啊、回到海里，回到海里那段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在海里的那个速度，他在海里是可以飙车的， 对对对， 是吧， 非常之快啊、 这个是其他生物不能达到的，他就自己不是螺旋桨，不是藏哪儿的、 能跟他比的可能就是沙和尚了，是吧， 沙 流沙河， 还有你说的浪里白条。 我刚才跟张亮说，我说那个什么时候 DC 跟一直有这样传说啊，就是说 DC 要跟漫威要决斗一次，对吧？都拉出来溜溜，你一排我一排啊，大家那个站一块儿要决斗， 真的像斗舞一样。 雷神对那个海王 啊，俩人的经典台词 来了啊，你敢下来吗？ 你敢上来吗？ 你下来， 你上来。 沙和尚和猪八戒 什么台词、 就这个你不知道啊，这回这个雷神跟中国的这种缘分啊，不是雷神，海王跟中国的缘分不止这些啊，不止这些，我跟你说这段音乐，我先考考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看是不是有感觉，这段音乐你在哪儿听过啊，如果你觉得耳熟那就对了，这段音乐是海王的预告片当中的音乐、但是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这段音乐同样也是如懿传的预告片的音乐、 是吗、 如懿传的画风跟这个， 各位如果您这个有兴趣，您可以到那个网易音乐里面去看看啊、哎呀丑翻天了你知道这个哎站队的啊、但是大家都彼此比较克制，哎， 对， 他说了好多很好玩的事情。这音乐其实是一家这个专门生产这个电影音乐啊、这样的公司、做这音乐之后呢， 这音乐其实开始你说一家用了，他肯定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对， 主要就是这回海王这个预告片一上之后啊，大家听到了，然后就纷纷在那个音乐底下留言，然后马上就杀出另一支人马来说，这是我们的如懿传的音乐，你听着都像啊。 哎， 给哪个都行，他们还给这底下配台词呢。 嗯。 特别像是在宫斗的时候， 对， 嗯，那种 对 场景， 令妃，是吧？这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点啊，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海王，我们刚才说了，他在中国这次是领先于美国两周上映，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用意很明显。中国现在是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嗯，很多部啊，包括刚刚的《毒液》，《毒液》已经超过19亿了，是吧？ 嗯， 像这样的类型的电影，中国是特大票仓。 嗯， 那么这回在中国试这个水，你看啊，美国那边什么烂番茄指数啊，什么 IMDB 分啊，通通没有，因为它没有上。 嗯， 那么要看的是谁的分儿？ 看咱们 看的就是这边的口碑 啊， 这个厉害啊。 嗯， 你节目你是吧？是不是一说是吧？ 嗯， 他们是不是就听到了？ 嗯、完了，小心啊，海王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四点游戏啊，四点游戏说谁灵啊。 刚才那个魅迪欧还问我呢，说那个大西洋底来的那个人，那女的叫什么？你这考的一下把我就考住了。 嗯， 我就记得男的叫麦克哈里斯了啊。 嗯， 那我回考你一问题吧，海王叫什么？海王叫什么？海王叫什么？海王是有这个英文名字的。 嗯， 照亮看了正义联盟都不一定记得住， 不记得吧？记不得。 其实特别普通的一个名字。 嗯， 阿瑟。亚瑟， 对对对，是亚瑟，对对对， 亚瑟， 所以他的全名应该叫亚瑟王，是吧？ 又串片场了， 又串了，对对，又串了啊。这个海王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他跟这个谁啊，很就是他这种电影结构，他一定是很像这种超级英雄大片，所以大家觉得一般，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套路太多了，有的时候你看着就是这样了。 一个不省心的弟弟和好了之后，共同来打一个这个大反派，不就完了吗？对吧？基本就是这一他不看我都知道，而且他这反派长得实在太丑了啊！他叫什么？福分啊，黑福分。 你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熟呢？ 就是黑福分呢。这个你要是不教小朋友识图片，你都不一定认识。 福分 啊。福分啊， 这是一动物是吧？ 对，就长得跟一大苍蝇似的。哎呀，实在是 一种鱼，好像是。 哎，对 哦， 是一种鱼。 对了， 不愧是海滨城市来 的， 它是一种鱼啊。对，就福分。 这哥俩长相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 不是，他说那大反派， 他是反派， 不是他。 你说是反派， 他的弟弟其实长得挺帅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福分呢，就是有一个漫画版本，说是他曾经被绑架卖到船上做苦力啊，然后还遭到虐待。所以他就是憎恨人类啊！所以你看，他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还是 经典故事套路。 哎，对了，用了 没有办法 一贯的他这种比较暗黑的这种风格。 是那个盛伟说说漫威电影啊，第一8月份的时候看《蚁人二》，嗯，还特意读了他那条短那条微信的。他说第二几年前跟孩子爷俩呢花了50块钱包了一场电影院啊，看了一场《无敌浩克》，50块钱包的啊，就是没那场没什么人， 没有 无敌浩克 啊。 另外这个。徐辉说海王为什么用那个五谷托天叉呀、啊、是叫这么叫的吗、嗯、 对对对 五谷托天叉啊是五个叉的啊、 嗯、 说没有那个海皇波塞冬的气魄啊、 哦、 更像是赵亮刚才说啊隋唐演义里单老那评书啊那个尤俊达呀、啊、 尤俊达 啊 接地气肯定火、另外问了一句你怎么回事啊你老是这个评书范儿的 我等着他开海马歌舞厅的时候， 这是赵亮的专业。 问问 啊 ，Leo 说，相对于电影来说呢，只喜欢 DC 的黑暗骑士和守望者；相对人物来说，只喜欢漫威的哨兵。 嗯、 漫威留着哨兵当底牌呢吧？这对漫威的了解就肯定是更深入的朋友了， 对 对吧？ 对， 嗯。今天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说说海王的故事了。 嗯， 建平这位同志特别好啊， 嗯， 特别的暖心，在这样的大冷天里边， 怎么了呢？ 他说大西洋地来的人当中的女主角啊，好像叫玛丽博士。 玛丽博士啊、 哦，谢谢各位啊，这个海王怎么样就看你们的了。 嗯， 啊、 对，我们也支持一下咱们华裔导演嘛，温子仁。 温子仁，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么说了吧，人家说这回是叫海底的速激， 海底的速激，对， 啊、 也叫海底阿凡达。啊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just right, make a man wanna sing all night long. Oh, oh, oh, oh, oh, oh, oh.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十二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